就是我面前不让我失控， 因为你是我想要喊痛，因为我也有需要喊痛。 哦哦哦， 问题却很 多， 喜欢他你喜欢他糊涂就喜欢听你会烦恼惶恐，因为朋友你们生活好让我怦然心动， 一直活在你眼中， 那么多年 你是我最佳听众， 好像 很像心灵相通， 什么不懂， 一直活在你眼中， 那么多年 你是我最佳听众， 好像 恋人 心灵相通。

何时才能卸下了枷锁？收容我在你心中停留，从此一生相守，别无所求。 跟着风呀风儿走，花呀花呀开在枝呀枝儿头，记不清从哪一个时候呀，我和你开始手牵着手。 之间的矛盾，那这样的战略判断也为我们指明了未来的方向。我觉得它的重大意义在于两点。第一点，让我们脚下的路更加清晰了啊。我们说一个人更好的发展要对自己有明确的了解，一个党一个民族同样要审视自己所处的方位，才能更好的看清前面的路。回过头去看看历史啊，看看我们所处的时代坐标，睁开眼睛看看世界，看看我们在全球的方位，只有在把握时和势的基础上呢，才能做出准确的判断，才能事半功倍，加速发展。第二一点，我觉得十九大报告对于新时代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做出了一个具体的部署，这也是一个非常重大、具有重大意义的这个战略举措。那到本世纪中叶，我们都要实现这个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一共分两步走，大家都知道，到2035年和到2049年。那这样的规划和判断呢，既实事求是又脚踏实地，让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信心更足，也会让我们脚下的步子更稳更快。总之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论断是我们党做出的重大的历史判断，这样的战略抉择也一定会让中国实现从这个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这个伟大的飞跃。 嗯，好的，谢谢王健的解读。各位听众，现在我们是在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为您现场直播，再过一会儿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将在这里与采访十九大的中外记者见面。现在我们在现场看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里500多名记者已经各就各位，今天呢能够来到现场的记者只是十九大记者中的一部分。据十九大新闻中心提供的数据，共有3000多名中外记者采访报道十九大。 嗯，还要请问一下观察员王健，刚才咱们是回顾了十九大报告中的一些新思想、新论断。 对， 那回顾这一次大会，给你印象最深的重要成果都有哪些呢？ 党的十九大整个会期不长，但是确实短暂，但却非常的美好，在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当中呢，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我想，首先，本届大会圆满完成了我们既定的各项任务。我们都知道，大会一共有5项议程和重要工作。目前呢，5项议程已经全部圆满的结束啊。十九大代表们忠实的履行职责，代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认真的行使他们的权利啊，让我们这个大会开得既圆满又高效。第二个呢，大会期间全党上下的思想得到了统一，团结得到了加强，智慧更加汇聚，信心得到了加强。尤其是习近平同志所做的这个工作报告啊，系统的梳理了过去我们5年的成绩和这个工作经验，对未来5年乃至到本世纪中叶我们的这个工作做了一个全面的系统的部署。代表们对报告充分的讨论，凝聚了共识，凝聚了人心啊，这让我们在未来这个凝心聚力共谋发展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第三，我们在理论上有重大的创新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从国情出发，总结了我们党的这个执政规律、社会主义的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啊，细过啊，它必将推动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啊向前不断的推进。第四呢，就是大会期间我们也看到了啊，党代表通道、多场新闻发布会、代表的集体采访这些活动啊，都很好的传递了我们大会的信息，展现了公开透明、自信的形象，也让我们这个全国的人民群众更好地了解了我们党的政策、国家的发展方向，让全世界关注关心中国发展的人们啊，了解了更加详细的信息。那总之呢，十九大的成功圆满也让我们对党和国家的发展更有信心，十九大的历史意义啊，我想必将载入史册。 好，感谢王健的梳理和分析。各位听众，现在我们是在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为您现场直播，再过一会儿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将在这里与采访十九大的中外记者见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经济之声、中华之声和华夏之声将为您现场直播见面会的实况，央广网同步进行网络直播。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海外媒体和各界人士是如何报道评论党的十九大的。英国卫报刊文指出，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展现出来的自信和中国的雄心令人瞩目。经过过去5年的发展，各项喜人数据以及国际地位的变化表明，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教授尤里·塔夫罗夫斯基撰文称，如果说毛泽东时代是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那么习近平时代，中国则迅速地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进。显而易见的是，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将加强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对全球进程的影响力。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解读十九大报告时，专门以“美丽中国”作为一个篇章的标题。文章称，在当今世界处于复杂变化的背景下，中国在坚守巴黎协定承诺等方面展现出了大国的责任。 欧洲议会资深议员、对华关系代表团主席乔莱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中国过去5年在维护世界和平繁荣、促进多边合作和推动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等方面做出重要贡献。 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必将朝着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稳步迈进。中国的发展不仅造福中国人民，也将惠及世界。 再次问一下观察员王健啊，你认为这次大会为什么会如此受到全世界的高度关注呢？ 的确，这次大会受到了这个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我们今天在现场也能看到这么多的这个境外记者来采访报道大会，他们也想第一时间把信息传递回去哈。这十九大是我们中国政治生活当中的一件大事，同时也是世界的一件大事。我记得今年年初的时候，英国金融时报在预测2017年可能改变全球局势的大事里头，就把这个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啊列在其中，作为影响全球的一件重要的大事儿。那十九大期间我们都看到了啊，全球的这个媒体更是连篇累牍的加以报道。这中间呢，全球媒体高度关注、高度瞩目的一个这个重要原因啊，就是一，过去五年中国取得的成绩给世界树立了一个绝佳的样本啊，世界各国都想从中国寻找发展的这种答案。我们十九大报告里头提到说，中国的人均 GDP 中国的这个 GDP 总量已经达到了80万亿元的水平。按照过去五年我们年均增长7.2%的速度来看呢，到“十三五”规划的期末，我们达到90万亿的水平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另外，在过去的几年呢，我们6000多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而且我们说的脱贫的标准是依照联合国的标准，这6000万人稳定脱贫，稳定的意思就是不再轻易重新的返贫啊，这样一个良好的成绩在全世界都没有。所以报告里头提到，中国的现代化给世界上众多的国家提供了全新的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啊贡献了中国的智慧、中国的方案。所以全球媒体锁定十九大，我觉得是要解密中国发展的密码，发现中国快速发展的金钥匙，寻找中国的方案，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在过去的五年间呢，中国已经逐步走进了世界的中心，中国和这个世界深度的交融，深刻影响着世界的前途和命运。从2013年到2016年，我们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30%，超过了美国、欧元区和日本的这个总和。无论是这个占到世界的第一位，那无论是在这个逆全球化的大潮里头，还是这个气候变化当中呢，中国都是肩负起道义的责任，体现出了我们责任的和担当啊。一系列主场外交和重大的倡议，我们都知道，APEC、G20 啊、金砖合作、一带一路啊、亚信峰会啊，中国发出的声音和表达的观点都被世界所瞩目。2017年3月的时候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甚至被首次载入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啊。从这一点来讲，全球的媒体也想从十九大的观察当中看到中国将在未来怎样进一步深度地影响这个世界。我想中国既是全球复兴的一个样本，又是全球发展不可或缺的推动力量。那十九大将决定未来五年和更长时间中国要走的道路和方向，从这两个视角而言呢，吸引全世界的目光是历史的必然。 好的，感谢王健的分析。各位听众，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我们一起来看看报告中都有哪些民生的重大利好消息。 教育方面，报告指出，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高度重视农村义务教育，办好学前教育、特殊教育和网络教育，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健全学生资助制度，使绝大多数城乡新增劳动力接受高中阶段教育，接受更多高等教育。 在扩大就业和收入增长方面，报告指出，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要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就业政策，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的就业。各位听众，现在我们看到十九大新闻发言人妥振已经来到了会场，他将主持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与中外记者见面。今天的见面会由十九大新闻发言人妥振主持。我们现在是在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为您现场直播。 在社会保障方面，报告提出全面建成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全面实施全民参保计划，尽快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完善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大病保险制度，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 报告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 在扶贫方面，报告指出，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的庄严承诺。确保到2020年，我们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 报告还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健全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和全科医生队伍建设，全面取消以药养医，实施药品食品安全战略，让人民吃得放心，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加快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 在环境方面，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要坚持全民共治、源头防治，持续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打赢蓝天保卫战，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健全环保信用评价、信用强制性披露、严惩重罚等制度。 请问观察员王健，您觉得通过这些民生重大的利好，老百姓将会有哪些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的确，一份十九大的这个报告啊，一共32000字，浓缩了中国共产党对人民群众的感情。在报告当中呢，人民一词一共出现了203次，发展一词一共出现了235次，这充分说明十九大报告当中任何工作的规划和部署，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我们人民群众的福祉。在报告当中呢，除了我们经常听到的获得感之外，还强调了幸福感和安全感。那逐渐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呢，我们百姓生活的这个内涵更加丰富了，大家的需求也更加丰富了。那说到具体的获得感，我觉得没有办法用数字去衡量具体清楚，但概括起来呢，我觉得有几个方面。首先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件大事儿。我们已经有这6000多万人稳定脱贫，虽然这个脱贫攻坚的目标啊任务还很重，但是对于2020年全面这个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大家都是有信心的。在小康路上不要让任何一个老乡掉队，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另外呢，十九大报告点明了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要着力解决发展的这个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这意味着在接下来的岁月当中呢，我们生活中的短板会逐步的补齐。你比如说报告当中啊，3次提到了人的均衡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句话在报告当中的不同位置出现，那既强调了个体的全面发展，也强调了整体的全面富裕。例如我们在描绘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候，经常用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来形容，这一次加上了美丽啊，说明我们要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再下功夫，打赢蓝天的保卫战。又比如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前面，我们加上了全面2字，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力求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那全面的意思就是让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充满阳光，让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充满阳光，这是十九大部署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着力点。第三一点呢，报告给我们描绘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愿景，啊，就是我们国家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我们讲的五位一体将全面提升，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各位记者朋友，各位来宾，大家好 ，Friends of the press and guests。 Good morning. 十九大新闻发言人妥振， 今天上午，中国共产党第19届中央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和各位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 Earlier this morning, the 19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eld its first plenary session and elected a new central leadership. It is my privilege to invite the newly elected General Secretary and other members of the Political Bureau Standing Committee to meet Chinese and the foreign press. 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总书记和各位常委。 Now please join me in a warm applause to greet the General Secretary and other Political Bureau Standing Committee members. 众，现在习近平等已经从人民大会堂东大厅的南门走进来了。一共是七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他们分别是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 让我们热烈欢迎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同志讲话。 Let us warmly welcome General Secretary 习近平 to deliver some remarks。 女士们、先生们、同志们、朋友们，大家好。昨天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已经闭幕，这一次来了许多记者朋友啊，有些是远道而来啊。我了解啊，你们对大会做了许多的报道，很充分的报道，大家辛苦了啊！你们引起了这些报道，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的关注啊！我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Ladies and gentlemen, comrades and friends, good morning.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as concluded yesterday.The Party Congress has received extensive and detailed reporting by our friends from the press, with many of you coming from afar. You have worked very hard, and your media coverage has captured the attention of the world. I want to say a big thank you to you all. 大会开幕以来啊，一共有165个国家，452个主要政党发来了855份贺电贺信，其中有814份是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政党和重要组织机构的领导人啊发来的。在此，我仅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Since the opening of the Party Congress, 452 major political parties in 165 countries have sent 855 messages of congratulation. Of these, 814 came from heads of state or government, or the leaders of political parties or important organizations.On behalf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I wish to convey our sincere appreciation to them all. 在刚才召开的中共十九届一中全会上，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共中央领导机构。全会选举我继续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这是对我的肯定，更是鞭策和激励。 We have just held the first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Central Committee and elected a new central leadership. I was re-elected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I see this as not just approval of my work,but also encouragement that will spur me on. 现在我向大家介绍一下当选的其他六位常委同志。 Now I wish to present to you the other six members who have